莫名热吻之后，背着面谁又再畅游？知道吗？其实我守候，看着谁途难泪呼救。为何没法子相爱？为何逐个说离开？可会运气太差，感情被替代？想到自己身心也都力疲，无用说话，怕气力难撑。如相信他是个有心人，还是可能我被爱牵引？放纵我的心意，放过我不轻易，应知道伤痕难换到关心。难相信他独爱我一人，还是可能会为我去安稳，不太易放心。然而仍未太懂拒绝怜悯，继续强忍，收起心里兴奋。莫名热吻之后，背着面谁又再畅游？知道吗？其实我守候，盼望后回头极悔疚。如相信他是个有心人，还是可能我被爱牵引？放纵我的心意，放过我不轻易，应知道伤痕难换到关心。难相信他独爱我一人，还是可能会为我去安稳，不太易放心。然而仍未太懂拒绝怜悯，也继续强忍。怎相信他是个有心人，还是可能我被爱牵引？放纵我的心意，放过我不轻易，应知道他陪着我不陪衬。为何没法子相爱？为何逐个说离开？可会运气太差，感情被替代？想到自己身心也都力疲，无用说话，怕气力难撑，谁都